发明 发明 非常 非常 飞翔 飞翔 飘扬 飘扬 经常 经常 坚强 坚强 家庭 家庭 经营 经营 班房 班房 发扬 发扬 生活 生活 发言 发言 机床 机床 金鱼 金鱼 窗帘 窗帘 出行 出行 珍藏 珍藏 扎营 扎营 精明 精明 开门 开门 关门 关门 分明 分明 英文 英文 欢迎 欢迎 穿行 穿行 稀奇 稀奇 出席 出席 支持 支持 钢琴 钢琴 刚才 刚才 悠扬 悠扬 花篮 花篮 专门 专门 安全 安全 山羊 山羊 出门 出门 危急 危急 惊奇 惊奇 奔腾 奔腾 奔驰 奔驰